真的时候，这个在路边站着等车也好啊，走路也好啊，真的很冷，所以真的要动起来。怎么能够判断这一天真的很冷呢？你看到很多人，尤其是路面上的行人，把自己衣服上那个帽子全都戴起来的时候，证明今天真的很冷。下家在远方午后的彩云费劲儿莉莉静静好实在一勺定乾坤小闪 berry 珊珊夏花无糖咖啡早上好刚刚说了啊，因为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坐进车厢的一个瞬间，看到一下显示室外的温度是-10°，哎呦，那个时候内心很折磨的。昨天晚上也知道今天会特别的冷，而且大风降温的天气呢，早早就把家里面最厚的羽绒服都翻出来了，是那种防风面的羽绒服。我基本上每年只会在最冷的3-9天的时候才开始穿，所以真的-10°的天气，羡慕那些可以躲在被窝里面安安静静的来收听广播的听友们，也要对你们说上一声周末的早上好。 差点睡过头，专机赶不上，3天没洗澡也难受，不过3天没上网，我的眼只有当太阳， 又轮到我洗碗的周六晚上，嘴里碎念着多久没度假，他突然开了瓶红酒，是在暗示什么吗？但他的礼物我还没想法，好像别人的一切 比较接近梦想， 真的交换灵魂 追寻的其实都很像，安于现状。 这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和柯志堂合作的《每天的不理想》。好，是在说，哎呦，你这嗓子是不是又上火了？我觉得倒不至于上火，天干物燥，多需要补充点水分，肯定是没跑。想想昨天是临睡前的时候吼了一下家里的娃，可能吼得稍微有点用力了一下。欢迎下雪孩子，他说早，我定了闹表，起来早上超冷，是不是多喝一点热水？有没有感觉要重获自由般的那种 free？ 有一点点啊，但是有点不舍，要不然怎么能这么亢奋？七点开始直播的时候就开始说话。 青春仿佛来过着，足迹却又远去的，你婉转到没了性格，目光一切期盼着，多少期许能符合，你的心脏可还滚着，那灯火摇曳着川流不息的车，泪水用尽湿了某个深夜时刻，我若要逃避你又该如何，我牵起你的手奔向浩瀚星河，我牵起你的手奔向浩瀚星河，值得回忆会留下美好的，然而总有人干涉，积累经验成性格，你才是自己的作者，繁星连续天边蔓延成一道痕，内心有座花园悄然正盛开着，你若不去危险那还等什么，我牵起你的手时刻，繁星连着天边蔓延成一道痕，内心有座花园悄然正盛开着，我们该出发了， 我最亲爱， 我牵起你的手奔向浩瀚星河， 我牵起你的手奔向浩瀚星河。 常非常喜欢的一支年轻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温和治疗，这个名字听上去又很浪漫，同时又感觉很治愈。璀璨的星河没有来得及好好的去观赏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天还黑着，那个时候觉得月光很皎洁，就是风很大哦，那真的是我把我的所有能戴上的帽子都戴上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外套羽绒服的本身那个帽子里头我还戴了一个棉质的帽子，我是特别怕风的一个人哈，所以一般这种大风的降温的早晨我是一定会全副武装的出门。在这个冬天你会觉得戴上口罩有一个好处，除了说做好了相应的防护之外，它给面部也增加了一层保温层。也向收音机旁来报道的 Mouse 问上一声周末早上好， Merry Christmas， 说句心里话以及千爱。我觉得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那个星星还是很亮的，所以大风有一个好处，把天空刮得特别的通透，空气质量特别好，但是呢缺点就是气温持续的低迷。看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是-4度，最低气温是-11度，空气质量为优，不限行，所以如果白天的话还是想出来转一转的朋友应该能够呼吸到非常清新的空气，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一定要做好防护。好，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首歌我们邀请房东的猫，应该没记错的话是在去年的2019年的12月份，他们推出的一首歌叫做圣诞玩在家。Marley Morning 早上好。 夜里却乘风飞行，想必酝酿好酒过街宵，惊喜飘呀飘的头顶，刚好开窗的你，屋里圣诞树上挂起最亮的星星，美好成分的手机都陪伴在心底。谁说圣诞不能在家，家放空的沙发，家刚刚剪好的短发，小酒微醺了我们脸颊，像突然一句悄悄话，在彼此心窝温暖有家。谁说圣诞不能在家，家拥抱的吉他，家玻璃窗上的涂鸦，画个嘴角上用指甲打，美好简单而不复杂，祝福我牵手了。 小闪 Barry 刚才也在微信平台上面问我说，哎，你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可不可以报名去啊？欢迎欢迎啊，如果说今天周六的下午时间还是很充分的话，也可以去往西四环海淀区远大路的 Call City 能量城市去偶遇一下思萌，偶遇一下我。那个地方呢，是以能量为核心的文化理念的，致力打造集合潮流生活方式的一个地方，艺术与科技、户外运动、 Sash IP 于一体的体验式的运动消费场景，以创新的商业综合体形式，把适合现代城市人群的新的生活方式带入了高频消费的领域，引领持续有价值的生活态度。所以今天下午看看大魔王怎么带你们做一些健身运动。这首 James Blunt 的歌1973问候一下在今天早上赶往考场上的考研党们，全加油。 Your journey's been etched on your skin Simona Wish I had known that What seems so strong 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皮鞋，喝什么都给我来一杯。 吉他 solo 可以啊，很佩服他在隔离啊，反复被隔离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才有了这样的一张专辑。将近快十首歌当中呢，作曲部分都是由他自己来完成的，所以全新专辑《隔离套房2827》，喜欢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郭威你也相当可以，他说没穿袜子的来报个到，这么冷的天还可以光脚脖吗？他说今天考研，上周是四六级，十二月妥妥的考试月，也是为一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向更多哈奔赴在考场路上的朋友们问上一声辛苦了，加油！你们都是少年。来，有请一下柳川西街的少年登场，小哥齐秦。 在人潮汹涌的街头，也没人在乎到底该走还是留。那躺在酒瓶沙发上的土太特，他留着长发，叫着槟榔没朋友。有一位来自柳川西街的少年，在厮杀之后，空气里闻到甘甜。不想去医院，也不想吻谁的脸，就想要来点豆腐干培养春眠。牵着叫宝宝的狗，追逐狂犬寒暄，夕阳染红天边，马嘶吵整点。三点半钟吵完后，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 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过麦田，也吹迷我的眼。说着天长和地久，却又都争先恐后，比赛着谁比谁先走，所有的心情留给我自己去感受。陪我干了这杯酒，带我回味一九八九醉人的温柔，让我们一起追逐天边的彩虹，脚步不停留。管他几场游戏几场梦，把梦烧光永远不回头，说好要做彼此的披露，别丢下我。陪我干了这杯酒，带我回味一九八九迷人的街头，让我们一起追逐天边的彩虹，妹妹很温柔，总是提醒自己超有种，遇到任何事都不低头，大声唱过的歌总伤透，分享光荣。人潮汹涌的街头，没人在乎他到底该走还是留，那躺在酒瓶沙发上的土台客，他没了头发嚼着槟榔超寂寞，那一位来自流川西街的少年，在多年以后也有了很多不同，和命运厮杀之后学会了放手，而他的狗也改了名字叫比伯，他总说去日不多。 来自于小哥齐秦的这首《柳川西街的少年》，站在一九八九的街头回望，这个画面感已经从歌里面就已经，哎呀，就是感觉跳出来了一样，就在我们的眼前。好了，这个时候不要在北风呼啸的街头愣神了，北风呼啸在耳边感觉很刺激，那在转弯漂移的 A186 帅的嘞，因为貌似点歌了哈，要点周董的歌，我们就要带来这首漂移。

穿过诱惑城市啊，我经过沸腾迷香，那世界喧闹，你我相遇正好。我穿过幽暗森林啊，我经过沉默海港，那满天星光，你我梦一场。我穿过诱惑城市啊，我经过沸腾迷香，那世界喧闹，你我相遇正好。 这两天我听歌的风格都是这种哈，感觉很温暖的治愈系的摇滚啊，一些乐队，他们的名字叫理想后花园。其实听完之后就感觉很真实，又不丧气，忧郁当中挂着一点明亮和朝气，特别适合冬天。然后另外一支乐队呢也很让我圈粉，他们是来自于北京的一支乐队，两年多的时间，刚才已经简单介绍过了，就是温和治疗。所以如果喜欢这样的一种英式摇滚的风格，不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刚刚提到的温和治疗乐队。好，让温暖的声音继续延续，有请程璧带来的翻唱《恋恋风尘》。Thank you. 谢谢程璧选择翻唱了这首老歌，感觉刚才的两分多钟的时间里面我很享受。带你出发，我们就用 Little Mix 小混混的这首 Love Me Like You 来收尾，稍后八点见咯。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被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一 后 两未随阴前行，可惜随风散去，可惜风穿上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大大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你别担心，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它是凝固的音符，它是流动的建筑，它

慢热的体温，方向错乱，天气预报不准，雨伞忘了拿，我的手无处安放，包括我的心像旋转木马。或许这就是注定， 我的心你放在哪里，或许你根本就不在意，做个承诺当有趣，怎么对得起你我之间的孤寂。 你的心在哪里，或许我也不再沉迷，结束不安的游戏，忍受就可以自由自在的掏心，终于开口受伤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在八点档开场的时候推荐一首我喜欢的歌，还把人家安错了位置。人家是在台湾剧哈，一部本土剧叫做《华灯初上》的片尾曲，怎么让我一下安排到了这个主题歌呢？主题歌呢是五月天的阿信，他演唱的重新翻唱过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吧，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周六的早晨，需要一些温暖的话，需要一首温暖的歌，有请孙盛希。暖，多穿点啊。 过程的重游戏，我开始

しき世界だから、答えを握ってね、 諦めてしまう。 不佩服一下这样的一种编曲哈，坐在凳子上，坐在974直播间的我，顿时觉得向虚拟化的世界又迈进了一步。因为在这个周六的早晨，我们听到的是一些虚拟偶像们他们的大集结，像初音未来啊、新乃伊哥、天马斯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次元界的朋友们很熟悉的一些名字，我都不太熟悉了哈，就是会念下来。他们都是虚拟偶像，而且呢，像初音未来是被称得上是虚拟偶像当中的鼻祖，也是在他们的虚拟偶像界出道比较早的，人气也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也年轻化一些哈。刚刚那首《群青赞歌》也是世界计划多彩舞台手游一周年的纪念曲。好，有请老萧再次出场，推荐一下他的星河银河星舰，不知道是不是来自于萨哈星球。 心爱上就往持续轰炸，那不 爱与无常，要如何放下我的芬芳。 Do you got the right, got the right, say goodbye, 该完全都那迷茫，找到希望。心间要是好寻找解答，时光的真相。几万光年以外呐喊歌唱，没有重力影响，漂浮旋转着游戏，要我有更智慧的问答，存在意义探索计划，关于爱与无常，要如何放下Goodbye, 带我全都那迷茫，找到希望。Go far away, far away, out of space, 银河星界要起航，寻求解答，解光的真相。Say goodbye, 带我穿透那迷茫，找到希望。You got the right, got the right, say goodbye, 带我穿透那迷茫，找到希望。You got the right, got the right, say goodbye, 带我穿透那迷茫，找到希望。 萧敬腾最近的全新专辑《隔离套房2827》当中这一首《银河星界》，也要欢迎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发来了一组很温暖且治愈的插画的 Lily， 她说 Merry Christmas 二姐，周末的早上好，这些插画真的很可爱，就是张张都可以留作屏保哈、啊，所以稍后呢我也会保留下来，也欢迎一下张怡以及红，红说早上好大义，听节目有几年了，很喜欢主持的感觉，夸了夸我的声音温婉大方温暖有力，赞一个，好，明年多吃点肉，继续有劲儿为你们服务。只不过明年不会在周末的早上出现了哈，有空的话呢，希望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在你们的下班路上，为你们更多的带去好歌。来，有请 Michael Jackson 五兄弟 ，I want you back。

这个片花一年多下来哈，就会觉得说，哎，去哪儿不重要，但是开心的状态很重要。8:30，带你出发，倒数第二期，就在 FM 974，周六的早晨好。 祝你这有好心情，不用暖身就会开心。 啊，就是跟着刚才在这个歌曲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也跟着 K 了两下哈，很费嗓子的这个高音哈、啊、 但是实在是忍不住，因为开麦的瞬间就会觉得这个歌整个旋律和它的这种感染力还是在的。雪孩子就说了，可扣李玟这魔性的笑声哈、啊，这么多年了，歌曲的开头那一下还是能够吓我一跳。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先缓一缓嗓子哈。啊，里面歌词唱到了一句像夏天吃着冰激凌那种开心的感觉。哦，我在冬天就在昨天晚上感受了一下在零下10度左右的车厢里面喝一口冰水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解渴。因为昨天晚上也是下了直播，下了直播8点多离开了电台，其实很口干舌燥啊，因为在直播间里面我们被烘烤得很热，然后也没有来得及过多的回去补充水，也没有喝水，然后呢换了衣服啊，不是换了衣服，穿上外套离开电台，坐进车厢里面，就觉得哎呀得喝口水，这个车里面就剩下了半瓶的矿泉水，握起来冰凉冰凉的，但是那个瞬间真的好想喝，所以喝到嘴巴里的感觉特别不一样，冰镇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解渴。静说了一见你就好心情。话说下午什么活动呢？我们是在西四环的远大路 Core City 能量城市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见面的活动，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在年根岁末的时候能跟朋友们见见面哈。如果在周六周日的这两天时间当中，周五和周六这两天时间当中有空的朋友，昨天晚上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已经去到了现场，偶遇了一下白洁和艾珂。那如果今天下午的3点钟啊左右到晚上的6点之间这3个小时时间可以安排得开的话，也不妨可以去到远大路的 Cost City 能量城市去跟我们见个面。在下午的时间当中呢，大魔王思萌将会带领大家去做一些健身和运动哈、啊。稍后晚点的时候我会去探店。 1月也过去了，2月也过去了，3月也过去了，4月也过去了，5月也过去了，6、7、8月过去了，9月、10月、11月、12月都过去了。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前天也过去了，昨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大后天也过去了，反正后来那些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想要做的事太多，做了的太少，想的决心又后悔，我是体力派才明白，说的很简单，做着做一半梦想也飞了一半，却老了不止一半。那样怎么办？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蹦蹦蹦蹦啊，前天也过去了，昨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大后天也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不拉，哎。 青岛贵妇唱歌挺有趣哈，过去了， 希望明天早上7点钟直播的时候，有一些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留言，会说不是过去了，是你昨天提到的 Car City 能量城市已经去过了。再来关注一下大剧院的一些演出动态消息。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再次上演。音乐会的上下半场分别由中国原创歌剧选段、西洋歌剧选段两个板块组成。上半场当中呢，将会给观众带来歌剧《长征马纳斯》、萧红《红色娘子军》中脍炙人口的曲调，而下半场囊括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等欧洲歌剧重镇的经典作品。 Paint my soul to be with you. I'll sketch your lips in shaded tones. Dry your mouth to my own. I'll dry your arms around my waist. Then I'll doubt I shall erase. I'll paint the rain.Softly lands on your windblown hair. I'll trace a hand to wipe your tears. A look to calm your fears. A silhouette of darkened light while we hold each other. Oh, so.I'll paint a sign to warm your heart, swearing that we will never part. That's the color of my love. I'll paint the truth, show how I feel, try to make you completely real. I'll use a brush so long. 超爱的 Celine Dion， 席琳迪翁的一首歌 The Color of My Love。 小闪白瑞说22号的时候刚去大剧院听了北郊的音乐会，那天呢还是大剧院14岁的生日，下次还要再去就是1月2号了。那我相信你会关注到这样的一条演出消息，迎冬奥贺新春1月7号到25号的时候，不只是有你刚刚提到的北郊，包括像中国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以及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他们都将会在国内一线指挥名家像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分别执棒带领下啊，会带来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他们将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丰富的10场新年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大剧院官网。好，继续来听歌，而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里是带你出发，我们有请许光汉，想去哪？ 从可怕的表情摊在路人的脸庞，那沉重的脚印困在每条街上，发现长大后的勇气会是没有想法，只想躺在床上。 的事，猜对眼了一下，发现我们一样，看着远方却撞上透明的墙，怎么人总不够感觉会缺氧，没人等待其实不想回家，想距离或者没深情，不想每件事都要意义，平淡成一句找开心的意义， 是带你出发。 People 和 Kesha 前妞来合作这首 Timber， 看到了许孩子发来的照片哦，哪个群里发的？昨天晚上还挺热闹哈 ，Car City 能量城市，我看到照片里面熟悉的老白和艾科。夏花说了，待会儿中午吃完火锅，下午就去拥抱二姐，不许吃蒜啊、哦，没关系，你戴口罩了。也欢迎一下一飞 Y 说句心里话。Christmas， 然后一飞说刚才一该打开了收音就听到了丁时光的歌，他说我夹带私货，我明明是在推荐一首很好听的对唱嘛，毕竟2021年到了年末岁尾的时候，很多都喜欢盘点，所以盘点一些你们喜欢的歌刚刚好。 Fill my soul with water.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继续有请林宇春，下个路口见。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临时放映收音机，你听几点几？他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他下雨还没到雷的时机，夏天一句又是风景七十一， 路口见。张怡说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2022年呢，你终于是暂时放下了劳模的称号，可以拥有自然醒的周末的时间，不过恐怕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太会适应哈。对，因为从年初的时候不太适应五点多被闹钟叫醒的我，到现在一到周末的时候，自然而然睡眠时间绝对不会超过六个小时，所以觉得王静文的这首新歌特别适合我。早晚早班也上过了，太晚的班还没有挑战过。 日子按部就班，不咸不淡，总来不及吃早饭。打算我早有打算，赚几个全款再找一个伴。下雨你给我送伞，便宜我买单，要这样一日三餐。不紧不慢，好不会太晚，七小黄晒太阳很难很难，也会孤单， 对，这就是那个原本名字叫做王静文不胖啊，当然是在网络上显示的名字的那个女孩，戴眼镜的王静文很可爱。她的新歌《早晚》这次听上去感觉不那么 emo 了，对不对？而且在歌词里面能够体会到一种淡淡的美好，在日复一日的忙碌的生活当中，总会有属于我们的平凡人的幸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年末岁尾即将到来的时刻，也把这首歌转赠给每一位收听广播的听友们，祝大家生活幸福美满。这首歌来自杜宣达，第五遍晚安。 夜尽火灭，你靠着我的肩，快门瞬间留住甜蜜纪念，写过了那对经历的祝愿，我们笑着坐在一棵树旁边，亲手为你尝冰淇淋的甜，心之所愿认真盘算过永远，你说想在夏天看烟火表演，然后让海浪拍打在我们脚面，我是你不可满怀然后的转一转，是你说无边晚安在入睡的习惯，所以路过约会的地点都忍不住要看一看，画面你靠着我的肩，快门瞬间留住甜蜜纪念，写过了那对情侣的祝愿，我们笑着坐在一棵树旁边，亲手为你尝冰淇淋的甜，心之所愿认真盘算过永远，你说想在沙滩看烟火表演，然后让海浪拍打在我们脚面，我是你不可满怀然后的转一转，是你说无边晚安在入睡的习惯，所以路过约会的地点都忍不住要看一看，我是你不可满怀然后的转一转，是你身边的只一点都不说再见，原来我搬进你的心里面，睡在你的左边，我是你不可满怀然后的转一转，是你说无边晚安在入睡的习惯，所以路过约会的地点都忍不住要看一看，我是你不可满怀然后的转一转，是你身边的只一点都不说再见，原来我搬进你的心里面，睡在你的左边， 我现在是咱们的一位听友叫纯纯与芊芊，他就是说听到我安利了一下杜宣达的歌，觉得很好听。CZH 周六的早上好，他说宣达的声音很好，后来又搜到他的一些歌都很喜欢，都觉得很好听。我好开心看到这样的留言和回复哈，所以你点的严仁中的歌，明天早上备好，定格唤醒每一个周末的早晨。 我为你心跳。 快乐的符号，街头在跳跃，这是恋爱的预兆，跳动我每一个细胞、哦、月亮在睡觉，让我思绪都颠倒，这次我不想放掉、哦、yeah, 半杯全关掉，只许你无理取闹，慢慢走进你的 来自于 JJ 林俊杰，很开心我们可以在这里遇到，所以不管将来呢是在早间的节目，还是傍晚在下班的时候出现在电波当中，如果你在听到我做节目做直播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潜水哈，冒个泡好不好，哎，让我知道说你听我听了好久了，满足一下我小小的虚荣心。Alicia 你好，她说昨天听到了一首跟 Christmas 有关的歌，歌名没有搜出来，我猜应该是我当时播放的这首 Jonas Brothers 的 Like It's Christmas。 You make every day feel like it's Christmas, never wanna stopFeeling like the first thing on your wish list, right up at the top. I can't deny what I'm feeling inside. Nothing fake about the way you bring me to life. You make every day feel like it's Christmas, every day that I'm with you. Look at the lights, twinkling bright, 24/7.Every inch of Central Park is covered in white. This could be heaven, and I don't want to miss a single thing. Don't wanna put into all this shit, but as long as you're with me, it's always the time of the year. You make every day feel like it's Christmas. It's Christmas. Feel like it's Christmas, never wanna stop. Feeling like the first thing on your wish list, right aboutI'm not what I'm feeling. never seen some holiday. You better believe you make every day feel like it's Christmas. Everything that I'm with you. 祝大家平安喜乐哈，欢迎一下云之晶，还有汤松说，伴随着刚才老林的因你而再来打个卡，外面天儿真的太冷了，听到这首歌瞬间暖了。汤松应该不是在北京，所以南方的很多地方，尤其没有暖气的地方，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冷，所以这一波寒潮影响的地域，影响的地区还真的是挺广的。也欢迎一下想改名儿，珊珊已经把歌名打出来了哈。对于想要获取歌曲名字的朋友，我有很多软件可以帮助你，比如说像 Shazam S-H-A-Z-A-M 是一个很好的收听或者来搜索国外歌曲的一个很好用的软件。好，接下来听首歌 Mild Crew， 这里是带你出发，早上好，我是戴毅。 当你问我最近还好吗，其实我睡得很差，一想到你就牵挂。你说周末我们要去哪，想带你看海彩沙，再为你挑一束花。你的眼神纯洁又无瑕，整个世界的容纳都被你接纳。你不用着急给我回答，这封信请你先收下。事情我绝不多谈，你的一通电话我就随叫随答。你既然都有了我电话，不如就找我约会吧。Angelina， 我迷留在你想象的头发，该怎么表达？ Angelina， 你是我。 想了又想又假装没有想，这个歌名就是这么的绕。如果喜欢的话呢，请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支来自于北京的很年轻的摇滚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温和治疗。有潜水的来了，扣里娃他说年关将近，听着你的节目在家里面大扫除有点早吧，这提前两个多月开始是吗？哦，断舍离断舍离，这个有必要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要比陪娃写作业轻松多了。 Oh my god， losing my mind. Maybe it's a struggle, but it feels right. Keeping on the edge of heaven and hell is a battle I cannot fight. I'm a fool, but they all think I'm blind. I'd rather be a fool than leave myself behind. I don't have to explain myself to you. 的只是流言的瞬间，你就在我身边，如此不明白。如果我能发现， 百般出奇自然就是喜欢你啊，百般出奇自然音乐的东西。 自己流转，歌声不断。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爱 算上这个小时，带你出发，在2021年还有4小时的时间，从1月1号的那个星期六的早晨开始，到这个星期六，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感谢我自己能够坚持到底。所以明天早上是本年度最后一期，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有请阿杜杜成义带您带来他当年的一首老歌《坚持到底》。Morning， 早上好。 爱水里，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碰到回去，我也追到十七世纪，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在雨里，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ZZH 说坚持有点太生分了，是因为对于音乐的喜欢，无论哪个时间段都希望也是担心时间走得太快而忘记播一些好听的歌给大家，是有这种感觉。其实早上起来迷迷糊糊出门啊，路上呢打着哈欠听着车里的音乐，还在想待会儿可怎么办呀，三个小时呢。但真正坐到直播间的椅子上的时候，耳机一戴上，话筒一开，好音乐一来，状态迅速到位。 一首歌都值得推荐。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Stand up like a giant，so don't you tell me one night，down in my lonely face。 刚才 S Bun 那首歌有点播放有点晚了哈，应该在七点档的时候给那位在考研的路上去往考场的陈给他放，那就能够预祝他 dreams come true， 考研一切顺利。夏花，呼唤这首歌呼唤了快一个小时了，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首歌在今天带出来。毕竟 Karen 的这首歌在2021年真的是回响无数哈，让很多人都爱上了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谢谢你听过我，谢谢你接下来还会继续支持我。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出生，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灰树叶 做到了，让我们听着歌的时候就望向窗外，愣愣的出神儿啊！不许泪流满面。 小花，你给我别回去。我忘了我从哪看到一段话，大概他的意思是说，时间虽然脚步很匆匆，他就那样溜走了，但是岁月也好，时间也好，并不是真的离开就离开了，他只是从我们眼前悄悄地消逝，然后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改变我们的所思和所想，也把一些人和事留在我们的记忆的深处啊，这是很珍贵的一种感受，所以谢谢你们带给我的感受。 Tell us all as time, true as 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ere's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Hard to say the least, both a little scared,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 重新的演绎也非常非常的好听，我相信若干年后它也会变成经典，来自于 Ariana Grande 和 John Legend 的合作 Beauty and the Beast。 哎，怎么有点跑调？刚才看到了一位听友是说这个说我在今天就开始煽情了，说明天怎么办，明天啊，明天不得好，最后一期不得造点声势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声势来袭之前总得搞一点点这个小小的仪式感是吧。好吧，刚刚这首歌曲本来是要接着播放的一首歌，现在还没有从歌单当中下载下来，那我们就换一首歌来听听看，这首 Five Seconds Summer Tease， 那把山雨欲来戴荃的歌留在明天吧。 Some days you're the only thing I know，